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7号星期五，农历腊月初五，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28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坚定信心，再接再厉，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引发热烈反响； 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印发，全面开启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新征程； 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将超7500万人次； 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亿9649万例，美国确诊病例超过5848万例。上周全球新增近950万例确诊病例，再创疫情以来新高。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备赛工作时强调，经过几年努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总书记的讲话在冬奥会冬残奥会工作人员、运动员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定信心，再接再厉，抓好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圆满成功。总台央广记者马哲、潘毅报道。 国家速滑馆是北京冬奥会北京赛区的标志性场馆和唯一新建冰上竞赛场馆。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要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奥的理念，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现场向总书记介绍的国家速滑馆工程总工程师李九林说，设计建设团队始终秉持着绿色的理念， 从设计、施工、运行都是把绿色放到了首位。在这方面我们形成了一大批的自主创新的成果，包括大跨的锁网结构，包括二氧化碳的制冰。二氧化碳的制冰技术也是在冬奥历史上首次，并且也引领了我们整个冬奥上多个项目采用了二氧化碳的绿色的制冰技术。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来讲，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大的考验。国家速滑馆医疗防疫副主任刘立歌说，要进一步把疫情防控的要求落实到位。 总书记很关注我们场馆的防疫工作，确实是防疫工作呢关系到我们整个赛事的成功与否，所以我们呢在聆听了总书记的指示之后，更要进一步的梳理我们整个防控的各个环节。现在场馆推行的是4级的防控体系，每一级有每一级的职责，这样呢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整个场馆的防疫的底线不能突破，要实现零感染的目标。 在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习近平总书记对运行管理、服务保障人员和志愿者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本届冬奥会共有18000多名赛会志愿者在竞赛场馆、媒体中心、奥运村提供服务。冬奥志愿者予以冰。 总书记还关心我们志愿者的上岗时间，还关心了我们志愿者的课程情况，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最佳状态做好志愿服务工作。 北京冬奥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是赛事运行协调配合的中枢。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统一指挥调度是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顺利的关键。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执行主任姚辉说，总书记的期望和要求是做好工作的动力，要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奥运筹备的最后冲刺中。 无论是运行指挥部调度中心还是各个场馆团队，我们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时刻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目标，完成各项的既定任务，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到来。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正在备战冬奥会的运动员说，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备战关键期，专心训练，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大赛的到来。 总书记的到来令运动员们倍感振奋，国家速度滑冰队队员宁中岩 滑完的时候来总书记面前汇报我们训练的情况，然后总书记直接对我们竖了一个大拇指，当时心里特别激动，因为总书记确实是特别关心我们冰雪项目。 速度滑冰国家集训队队员韩梅 很感谢总书记能在百忙之中抽空来观看我们的训练，听了总书记鼓舞我们的一些话吧，特别受鼓舞，相信我们中国速度滑冰队会在北京2022冬奥会创造奇迹。 国家发改委、民航局、交通运输部日前联合印发《十四五民用航空发展规划》，全面开启多领域民航强国建设新征程。根据规划，到2025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数量达到270个以上，旅客运输量9.3亿人次，通航国家和地区超过70个。智慧出行的千万级机场，旅客全流程无纸化能力，行李全流程跟踪服务水平将全面提升。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在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介绍说，按照“十四五”规划，到2025年，我国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将会达到270个以上，保障起降架次1700万架次，运输总周转量达到1750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9.3亿人次，货邮运输量950万吨，通航国家数量将会超过70个，其中通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量将会超过50个，中国航空企业占我国国际货运市场份额超过40%。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张青： 推动机场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深度融合，形成一批以机场为核心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实现枢纽机场轨道接入率达到80%的规划目标。 规划明确，十四五时期民航数字化水平将显著提升，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民航发展动能明显转换。民航局发展计划司副司长包毅： 例如体现智慧出行的千万级机场旅客全流程无纸化能力，行李全流程跟踪服务水平预计到2025年分别达到100%和90%，体现智慧物流的货运单证电子化率达到80%，体现智慧运行的千万级以上机场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0%。 此外，碳达峰、碳中和被纳入民航“十四五”高质量发展整体布局中，规划首次设置了绿色发展专篇，明确要求全行业要按照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总体要求，加快形成民航全领域、全主体、全要素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模式。空管系统新增主要装备国产化率、主要企业科技研发投入占比，也作为体现民航创新智慧的指标被纳入到规划当中，预计到2025年分别会达到80%和1%。 人社部、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近日研究编制了“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规划明确2021至2025年的具体目标为组织实施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500万人次以上。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当前我国技能人才总量超过2亿人，高技能人才总量已经超过5000万人。十四五时期，就业新的增长点和新就业形态不断发展变化，迫切需要劳动者提升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规划提出，到2025年要实现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更加完善，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等主要目标。人社部副部长汤涛表示， 具体的目标呢是组织实施政府补贴性培训达7500万人次以上，其中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要达到3000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人员要达到4000万人次以上，其中能够得到高级工以上，包括技师、高级技师的高技能人才要能够达到800万人次以上，新增公共实训基地要200个以上。 针对劳动者不愿当工人、技能成才、技能就业吸引力不足的问题，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回应，要打破目前的天花板、隐形门，形成技能人才的纵向职业技能等级阶梯和横向的贯通发展， 探索拓展技能人才新八级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技能人才和专技人才等等这些相应的人才呢，可以贯通发展，健全呢以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工作业绩为重点， 注重工匠精神和职业道德养成的这么一种技能人才的评价体系。与此同时呢，我们现在呢还在推动呢中国特色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对开展学徒培训的这些企业也给予相应的职业培训的补贴，来推动后备的技能人才的成长。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教育部门认真做好寒假期间双减工作，控制寒假书面作业总量，严查变相违规培训。总台记者孔颖、金建军报道。 教育部通知要求各地要严厉打击以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研学等名义进行变相违规培训，要对巡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严惩重罚，定期更新黑白名单，将违规培训机构纳入黑名单，让违规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对此，黑龙江省绥化市持续深入开展十项专项整治行动，从严开展校内作业负担、教师有偿补课、违规培训等专项整治行动。黑龙江省绥化市教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科科长徐文学介绍， 我们将开展全市范围内转入地下一对一等违规培训和黑班黑校排查整治，全面加强对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同时，教育部要求做好学生假期安排，各地要指导学校严格控制寒假书面作业总量，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学习生活，有条件的地方根据实际需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寒假托管服务。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就发布通知，提出在尊重学生意愿、满足家长需求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承担学生寒假托管服务。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石墨表示， 寒假即将到来，我区将积极鼓励学校和社区为有需求的学生提供假期托管服务，解决假期家长看护难等问题，要盯紧重点时段，进一步加大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力度，严禁违规开展培训活动，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假期。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日益临近，各种与冰雪相关的活动在各地蓬勃开展，群众参与热情高涨，冰雪运动、冰雪旅游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新选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冰雪大篷车百场巡回青岛站活动今天在青岛奥帆中心举行，现场带来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北京冬奥会的15个分项介绍，把冰雪知识带到百姓身边。在冰雪项目体验环节，国家队使用的专业器材也被搬进活动现场，让市民零基础、无门槛接触冰雪运动。 像这种越野滑雪，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现在可以体验到，感觉挺好的，也是可以增强体魄。 近日，长春新建成的冰雪乐园长春汽车冰雪嘉年华正式开放，在绚丽而梦幻的灯光映衬下，高达12米的冰雪汽车人雕像、100多米长的冰滑梯、10多座供游客品咖啡、吃火锅的主题冰屋等，令游客目不暇接，仿佛置身于冰雪童话小镇。长春市民李先生： 非常开心，家门口有这么好玩的冰雪乐园，不仅有咱们汽车城的元素，还提前感受到了虎年春节的节日气氛。 北方冰雪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南方的冰雪运动也日益升温。广西桂林泉州县天湖滑雪场是华南首个高山户外滑雪场，前来滑雪的人络绎不绝。游客方怡： 是因为我们南方下雪特别少，孩子也特别喜欢玩雪，所以今天带他来滑雪场来感受一下冰天雪地吧，一起为冬奥会助力吧。 江西铜鼓县在高山山谷修建了滑雪场，为青少年提供体验冰雪、走进冬奥的平台和机会。当地的中学还专门组织了少年滑雪队在雪场进行训练，参与冬奥的种子早已埋在小队员心中。江西省铜鼓县大段中学学生石美婷： 冬奥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开始了，能来到这里已经实现了一个梦想，我还有个更大梦想，滑向冬奥。 本台消息，迎冬奥美在逐梦中国美术馆藏体育题材美术作品展今天在北京开幕。本次展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中宣部副部长、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出席本次展览，并为展览揭幕。此次展览为期10天，到16号结束，共展出作品160多件。中国美术馆还将同期举办为奥运冠军画像活动， 艺术家在展览现场为奥运冠军所绘画像也将入展此次展览。 本台消息，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近日联合发文部署全力做好2022年春运工作，要求统筹兼顾客货运输，努力保障疫苗、煤炭、天然气、粮食、民生物资、农资等重点物资运输需求。2022年春运将从1月17号开始，2月25号结束，共计40天。关于全力做好2022年春运工作的意见要求，组织引导错峰出行，减少人员流动，科学精准做好分区分类出行管理，在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保障人员安全有序流动，坚决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减少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疫情中高风险有关地区及高风险岗位人员出行，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执行，引导错峰返乡返岗。在春节期间安排职工工作的用人单位要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组织错峰放假开学，减少长距离旅游出行。意见强调，严格落实春运疫情防控措施，加强健康监测和人员防护，加强客运场站和交通工具防控，加强疫情应对处置能力。 陕西西安、河南郑州、广东深圳等地今天召开发布会，介绍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昨天0到24点，陕西新增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7例，均在西安市。自2021年12月9号以来，陕西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1940例，其中西安市1913例。1月7号9时起，西安市启动了新一轮重点区域核酸筛查工作，重点突出采样方式和筛查范围，重点区域做到应检尽检，不缺一户，不漏一人。西安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张波： 所有封控区上门采样，一户一管；二是所有管控区采取十混一的方式采样；三是十个重点城中村全部上门采样，单人单管。 自2022年1月6号起，西安市未央区、未央湖街道等三个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截至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三个，中风险地区60个。截至1月7号12点，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本轮疫情共报告确诊病例82例。目前，禹州市已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共筛查 289.05 万人次。今天上午，禹州市启动第四轮全员核酸检测。早上9点，河南省郑州市展开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外科护士长周晴： 我们也增设人员，增设点位，咱们由原来的四个台位变成了六个台位，增加了一个绿色通道，来完成这一轮的采集工作。 截至今天上午八点，郑州市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病例42例，均为确诊病例。目前郑州有中风险地区两个，封控区16个。此外，郑州市将根据疫情发展态势，认真研判全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是否停课，如需停课，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1月7号凌晨，深圳市在对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定期核酸检测时，发现两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发布会上，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吴红艳介绍，发现阳性病例后，深圳第一时间做出一系列反应，次密接者65人均已按要求管控。根据初步流行病学调查、核酸检测情况，疫情源头暂不明确，仍需等待病毒基因检测结果，结合流行病学溯源调查等情况做进一步研判。因近期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深圳中英街景区1月7号到9号暂停对游客开放，深圳龙岗多家医院暂停部分业务，部分景区闭园。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58例，本土病例116例，陕西57例，均在西安市，河南56例，其中许昌市28例，郑州市26例，洛阳市1例，固始县1例，浙江3例，其中宁波市2例，金华市1例，含2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河南20例，浙江1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6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5例，其中境外输入42例，本土3例，均在上海，其中浦东新区2例，奉贤区1例。现有确诊病例3359例，其中重症病例30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7,999.3万剂次。 本台消息，明天是三九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新一股冷空气将从明天开始自北向南影响我国，带来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明后两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地区，从十号开始，冷空气将快速南下，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4到6度的降温。其中内蒙古东部、东北东部等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中东部大部自北向南还将先后出现4到5级风，阵风6到7级。降水方面，明天起受冷空气影响，甘肃、陕西、内蒙古、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等地将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贵州和湖南局地有中雨。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502亿美元，较11月末上升278亿美元，升幅为0.86%。 公安部数据显示，2021年公安机关共侦办跨境赌博及相关犯罪案件1.7万多起，打掉网络赌博平台2200多个，全国已有1100多名境内外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 教育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家语委近日联合印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提升工程和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全国范围内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5%。 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03.3万标箱，同比增长约8.1%，连续12年坐稳世界集装箱第一大港的位置。 云南省今天发文通知，从即日起，云南省恢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加酒店业务。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导人6号发表联合声明，就南海和东海局势以及涉疆涉港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7号，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也就台湾问题等涉华议题对中方进行指责。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美日澳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切实履行应尽的国际责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计划，停止推进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事故污染水，停止否认和美化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借渲染炒作周边局势谋求军事大国地位，停止挑动地区国家分裂对抗，要做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者，而不是散布谎言、设置障碍的麻烦制造者。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13，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9649,6809例，死亡546,2631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58,487,697例，死亡83,3988例。世卫组织报告显示，上周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再创疫情以来新高。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每周疫情报告，上周也就是2021年12月27号到2022年1月2号，全球共报告了近950万新增病例，比之前一周增加了 71%。在世卫组织6号举行的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上周全球新增病例数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 Last week,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VID-19 cases were reported so far. 上周全球报告的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的是，病例数还被低估了，因为报告的数字没有反映假期前后积压的检测，没有登记自我检测阳性病例的数量，以及负担沉重的监测系统漏掉的病例。 Surveillance systems that miss cases around the world. 近期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爆炸式上升。据美联社报道，美国统计和报告每日新增病例数及升降情况的方法一直被视为有瑕疵，真实感染病例数恐怕要高好几倍。在欧洲，德国新冠病毒感染率连日上升，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成为多个联邦州的主要毒株。研究人员预计，到下周，奥密克戎变异株将在德国西南部地区完全取代德尔塔变异株。意大利卫生部6号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当天首次超过20万例。为控制疫情进一步蔓延，意大利5号发布新规定，要求50岁以上的人口必须接种新冠疫苗。截至6号，非洲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接近98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22万8000例。非洲多国新冠疫情仍呈现攀升趋势。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肯格松表示， Over the last week, the continent reported close to 300,000 new. 上周以来，非洲大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0万例，比此前一周增加了 5%。又有9个非洲国家出现了第4波新冠疫情，有5个国家遭遇了第5波新冠疫情，他们是阿尔及利亚、刚果布、肯尼亚、毛里求斯、索马里。 肯格松表示，非洲国家必须加快新冠疫苗接种的速度。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也强调，第一代新冠疫苗可能无法阻止所有的感染和病毒传播，但在减少住院和死亡方面仍然非常有效。他再次呼吁全球公平分配新冠疫苗，分享疫苗技术。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6号表示，通过该组织及合作伙伴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目前已向49个国家和地区交付了超过 1.8 亿剂中国国药和科兴新冠疫苗。中国疫苗在全球范围内为提高免疫力和拯救生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7号通过电视直播向全体国民发表讲话时说，国家反恐行动仍在继续，政府将对所有破坏行为进行严厉的回应，直至将他们全部消灭。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表示，德国2021年的全年通胀率上升至 3.1%， 达到1993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时，2021年12月通胀率为 5.3%， 同样达到近30年来的最高水平。 日本总务省7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日本家庭消费复苏乏力。2021年11月，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较上月环比减少，同时连续四个月同比下降。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石静飞、杨宁、刘雨华，主播泽华、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Steal your heart away. No matter